呀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袈裟呀，背我泪呀泪沾襟，小妹妹想郎，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。

聚，时已逝去，年也逝去，依旧又重聚。 再远飞，一切都起，忘记不了。 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You